电子游戏是很多人成长中难忘的回忆。日前，日本著名游戏公司任天堂宣布总裁岩田聪因癌症去世，随后全球游戏玩家也开始自发悼念这一位游戏巨匠。有多少人还记得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插卡红白游戏机呢？任天堂在过去引发全世界热捧的游戏机还有哪些？随着互联网不断壮大，未来手持游戏机还有发展的空间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一场游戏一场梦。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7月15号，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英国非常著名的地铁工程师福勒出生了。为什么要说说他呢？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地铁的修建概念。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地铁修建依然在按照他的这个方式在修地铁。他提出了什么呢？就是地铁可以修成一个环。其实在此之前呢，英国在修地铁的时候都是按照一条直线来去修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地铁竟然可以修成一个闭环。1817年7月15号，英国工程师福勒出生。他呢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参与设计了伦敦地铁的地下铁道，并且呢是参与了其中的扩建工程和支线的建筑。1860年，伦敦帕丁顿街和毕晓普路之间是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长达6.2公里的地铁。据说呢，当年地铁在建造的时候采用的是回填法，什么意思？先在地下挖一个大坑，而且在挖的时候要把整个线路当中的居民全部要搬迁走，搬迁走了之后呢，把坑挖好了，再把土给它填回去。而且在当时啊，建地铁的时候，挖出来的很多坑呢，和路面还要预留一些空气通道。这个空气通道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最开始的地铁啊，不像咱们现在一样用的是电来作为动力，那个时候的地铁都是烧煤的。留空气孔的原因是为了能够让内燃机车所排出来的空气不要依居在地下的隧道当中，要让这些空气呢全部还要回到地面上来。其实地铁在开始修建的时候啊，也出现过很多的事故。比如说呢，曾经伦敦在修地铁的时候啊，在穿过河道，还曾经导致呢河道的水漫过地铁。其实地铁从最开始修建到现在，已经是度过了100多年的时间，而且地铁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今天各位听众朋友出门，您坐地铁了吗？以上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今天很多朋友估计在看新闻的时候都看到了，有媒体报道，最近呢一些地方的水产品的商贩又是坏了良心，为了给大虾增重，给他们整容，竟然呢在虾身注射明胶。有一些市民呢买回来虾之后，例如说呢有温州的媒体就报道，温州的市民呢把这些虾买回来之后啊，发现这一煮，这虾里面的这个啊，这是看着像肉不像肉的一些东西，怎么就滴滴答答的就出来了呢？这种明胶如果被我们吃了，到底对身体有没有伤害，以及有没有办法可以来判定这些虾有没有注射过明胶呢？接下来我们来采访到的是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的陈顺胜教授。欢迎陈教授，您好。 你好。 陈教授，刚才呢也和您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最近啊有一些呢不法的水产商贩用这种注射明胶的方式给大虾增重。那在您看来，这种明胶一不小心我们要是吃到肚子里，对身体会有伤害吗？ 啊，就是您这个注胶虾的胶的成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得到很明确的分析，所以它的危害性呢其实还不太明了。就有可能如果说这个明胶本身毒性不大的话，有可能危害少一点。假如说这明胶里面有其他不可食的部分放进去，比如说化学胶水，比如说其他的那个